感应，这爱情好坚定。 When you make a wish, make a wish， 闭上眼睛愿望是靠近。 只想你能在和我

少差别，拥有和失去，关心和忽略，只是你爱情的语言，翻过旧情线。